第九集，我们两个人到家附近的宾馆开房，前台小姐姐的笑容特别暧昧，把显示着标间余一的 LED 灯关了，对着我眨了眨眼睛。 标间没有了哦，只有大床房了。298，身份证看一下。 我面无表情地掏出身份证了。 他就坐坐，一会儿就走。 哦，懂，都懂。 前台小姐姐快速给房卡充好了磁，塞到了巫贤辰手里。 那，快上去吧，想坐多久坐多久。 我们刷卡进了屋，他一关上门，我就给他跪下了，当场抱住了他的双腿。当然，我只是行为上跪下了，我的思想依然站在最高点俯视，不，鄙视着他。 爸爸，老公，求求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明天我还得上课，只要今天放过我，大恩大德，当牛做马。 哼哼哼，当牛做马，所以你在要求我骑你。 我震惊了，头上缓缓冒出了一个问号。 不是吧，这也能骚。 我爬起来，他已经变成了猫，刷的一下跳上了床。 唉，放过你可以，来给老公挠挠下巴。 天地良心，刚入了秋就有这样惨绝人寰的事儿，可怜而又无辜的男大学生被迫给一只猫挠下巴，挠一整晚。第二天，我顶着黑眼圈去上学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王宇并不在。王宇就是那个告诉我双龙玉佩的人。做贼心虚，我撇了撇嘴，走到我常坐的角落里坐下，戴上帽子趴在桌子上补觉。我当然看不见他，因为王宇此时此刻正被堵在卫生间的隔间里。来人是个他没见过的男人，这个男人很危险，绿眼睛，轮廓像外国人，比自己要高壮上两圈。不知道学校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号人物，王宇想破头也没想明白什么时候惹过这尊大神。 兄弟，你堵错人了吧，我不认识你啊。 不认识不要紧，你总该认识明镜吧。 我们不熟悉的，你有仇找他报案。 哼，不熟不熟，你把自己的八字告诉他，让他去替你送死。那户人家给你多少钱？怎么交易的？ 我听不懂，你在说什么？ 哼，听不懂，看着我。 巫贤禅的绿眼睛就像一汪水，碧波荡漾，将人的神智卷入其中。猫在古代又名昆仑妲己，妲己是谁？魅惑人心的祖宗。猫虽然不敌妲己，但魅惑人心之术也是学了个七七八八。王宇瞬间变得精神恍惚。 那家人给了你多少钱？ 10万整。 怎么联系上的？ 论坛，有个配股论坛，我就在上面联系买家。 八字怎么配的？ 用我的八字，我的八字命好，可保子孙万代顺风顺水。 巫贤禅串起了来龙去脉，嫌恶地皱起了眉头。随后他放开王宇，抓出老黄历来，翻了几页找到王宇。他的命格正在发生转变，原本福泽万代的命格正在逐步消退，就连寿命也在消减。 哼，你完了，没几天可活了。 说完他转身就走，留下一头雾水的王宇迷茫地看着远处消失的人影。直到晚上放学，我都没有见到王宇。一天看不见人，我兴师问罪的心思也淡了。反正我活着回来还捡了一只帅猫，也不算什么坏事。再说了，我又不能真的把人怎么样，只好把这口气咽回去。 不然还能怎么样呢？找吴贤蝉揍他一顿。我脑海中浮现出王宇被看不见的猫一直追着咬和挠的画面，又诡异又滑稽。算了，不想了。我慢悠悠地往公交车站走，搭车去给那个孩子补历史。他虽然才初一，但他的爸妈让我给他把三年的历史全学了，以后好匀出时间去学别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样不好，但看在他爸妈给钱的份上，也没法说什么，只好把课尽力讲得有意思一些，让他快快乐乐学历史。我在心里盘算好，晚上回去的时候路过那家日本寿司店，给吴贤蝉买个寿司拼盘回去，晚上的话会便宜点，希望他老人家不要嫌弃鱼不怎么新鲜。下课的时候已经9:30了，今天多给孩子讲了一会儿，因为他今天作业少，缠着我听故事。小区里的环境还算好，路灯都开着，跟白天也没什么差别。我走了几步，在路边的花丛里看见了一只探头探脑的小猫，看见我对着我喵喵喵地叫了起来，可能是饿了。我只好去超市给他买了一袋妙鲜包，本想倒给他就走，可是他一直对我喵喵叫，我走就跟着我，只有我停下来才吃东西。我想他是害怕别人来，所以才让我看着他吃，我只好看着他吃完才继续往小区外面走。可我还没走出小区门，就被物业人员拦住了。倒也不是拦我，是拦着小区里所有的人，因为小区外面的广告牌就在刚刚掉了下来，砸坏了下面的水果摊，现在他们正在拆卸另一边的广告牌，希望我们配合一下不要被误伤了。别人无所谓，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来。要是我刚才没有看见那只猫，没有陪它吃饭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现在那个广告牌下被砸得稀烂的除了西瓜，应当还有我的小脑袋瓜。我想回去找那只小猫，但它已经不见了。回到宾馆的时候10:30，我手中拿着寿司上了楼。吴贤蝉正坐在窗台上晃着一条长腿，看着楼下来往的人群，表情慵懒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满足。我放下寿司扑了上去，抱住他的腿絮絮叨叨。他虽然瞄着寿司显然饿了，但还是耐心着听我把话说完了。 老公，你猜今天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 我给他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，拍着胸口庆幸自己死里逃生。他只笑着看我，并不插话。 哼，我是不是命很大？你知道那广告牌多吓人吗？ 是他在抱你的一饭针。哎呀，老婆今天也甜，吃饭吧。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 我给你买了寿司。可能有点放的久了不会太好吃。 没关系，等以后搬了家，老婆做给我吃。我去买菜，买最新鲜的，好不好？ 我点了点头，两人分食一个寿司拼盘，吃饱喝足，我原地复活，撸着他的后背问道： 今天房子看得怎么样？有喜欢的吗？ 相中了一个3室1厅依山傍水，但离你学校有点远，怕你不喜欢就没买。 这地方不算大，房价自然也没那么贵，150万够全款买个精装的3室，前提是我们剩下的那个玉佩它值150万。我看着剩下的玉佩连连叹气。 没事的，大不了再回去拿，还差这点钱嘛。 回去拿？你不会是要跑吧？ 舍不得老公啊。 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。 我伸出手来捏了个缝，透过缝看着他。